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神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也感谢神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得以成圣，我们更感谢神让我们去蒙召，蒙神的呼召，去完成他的使命啊！这是我们在人生当中信主以后三个感谢：感谢神在万古以前拣选了我们，感谢神在基督里面让我们成圣，感谢神呼召我们去完成他的使命啊！那我们是神的工作，我们在信主那一刻起，我们就变成了神的工作，神就在我们身上做工，造就我们，让我们完全，让我们更加的圣洁，让我们配去做神的工作啊！那么我们每一个人每天的生活的目的，在信主以后就变成什么？就是一个目的，为荣耀神去做啊！凡事为荣耀神而行，我的吃住，我的工作，我的所有的一切言行举止，都应该是为荣耀神而活啊！那么我们荣耀神的方式是什么呢？方式之一就是让我们去行善啊，目的让我们去行善啊，也就是说信主以后我们要行善。但是呢，很多人心里可能会想，不光是基督徒愿意行善，不是基督徒的愿意行善吗？好像也愿意，对吧？那么其他宗教让人行善吗？也让人行善啊！连我们古代就是三字经都说人之初什么性本善，就好像是人的本性就是愿意去行善，喜欢行善。所以无论什么样的人，信主的或者非信徒，或者是呢啊其他的所有的人，好像都是愿意去行善的，对吧？哎，这是人愿意去行善。所以到底我们这一问题所在，我们所说的善啊，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善是一样的吗？这个定义是一样的吗啊？如果不一样的话，谁来界定谁的善是真善，谁的善是假善？整天说真善美的人不一定是真善，是吧？要求真善美啊，所以到底什么样的善才算是真正的善呢？啊，也就是说，人所界定的善，到底如何来判断它是真的，是假的？啊，善事如果呢是啊，在神的眼中，如果是在神的眼中是善的，那就是善。那神又是如何来给我们界定的呢？是吧？啊，我们如何来衡量这是不是神所界定的真善呢？啊，或者说，如果假如说我不知道什么叫真的善，什么叫假的善，是不是会导致我们行善最终会灰心失望，以至于对这个行善模糊不清呢？啊，因为我行了半天善，好像是似乎是没有什么效果，对吧？所以行善具有永恒的价值吗？如果有的话，这个永恒的价值是在今生就显出来呢，还是来生才有的呢？这些都是我们心里面应该问的问题啊。所以说今天我们就来讲积成美好的根基， Lay up a firm foundation 啊。我们先请弟兄做一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在你儿子复活的日子，我们一同来到你的殿堂里面，来纪念你为我们称义而复活，来纪念主啊你给我们留下的应许，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恳求圣灵大大的祝福以下的光阴。主，你已经祝福了我们以上的光阴，让我们同被一灵所感，让我们知道 主啊，你的话语一打开就发出亮光来，给我们指引我们生活的方向，让我们知道我们跟随你是坚定不移的，让我们知道我们跟随你，我们就有了永恒的盼望。求主与我们同在，你的天使在四围安营保护我们，看我们，感恩不尽。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讲第一点，甘心乐意行善事， willing to do good deeds。 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在信主，一信主，一决志信主以后呢，起码就有两项的抉择我们必须要清楚啊，有两点啊，我决志以后有两点是我必须要做的。第一点就是说，我们在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的时候和生命的主的时候呢，啊，是什么意思呢？你说我决志了，决志是什么意思呢？第一点，我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个人的救主，什么意思？就是我相信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我相信他曾经为了我的罪降世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肉身的样子，我相信他是完全的人，不是说一半人一半神啊，一半人一半神，这是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呢一种异端啊。我相信他是完全的人，尝了人间所有的痛苦，他有悲哀，他有痛苦，他有喜笑的时候啊，他也有什么人间的酸甜苦辣，他完完全全的都尝过，而且尝的时候他没有试图让他减轻，为要知道到底最苦是什么，人类啊。我相信他曾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为了我称义而复活了，而且我还相信他现在坐在上帝的右边，将来一定还会来到这个世界上降临审判活人死人。这是我在觉知的时候清楚要做的第一点，也就是第一个抉择啊。那你说第一个抉择不就够了吗？我相信了，我就得救了，我就成为上帝的儿女了，不够吗？我说完全不够，而且呢就只有够一半，才够一半啊。那一半是什么呢？那一半是将你的生命的主权完全的交给主啊。这是我们在觉知以后的人呢，许许多多觉知以后的人啊，可能还不太清楚的啊。我已经信主了，我就是基督徒了，我成为上帝的儿女，我得救了啊。你要把你的生命的主权完全的交给主，也就是说完全的由主来使用，委身在基督耶稣面前，就凡事要耶稣基督来做我的主，我的抉择，我的人生，我的目标，我的 ambition， 我的雄心壮志，完全都什么由他来给我做主啊，只听他的命令啊。也就我们平时经常说的话，就是我要跟随主的脚踪行，对吧？什么叫跟随主的脚踪啊？就是把你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主。那么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抉择啊！只有这种心智，你的生命如果有了这种心智，你有三种改变，你的生命完全就有了明显的改变啊！你会改变，你会感到生命啊突然变得非常的充实，非常的丰盛，非常的有意义啊！你说我的生命不充实，那可能你没有改变。你说我的生命没有意思啊，可能没有改变。你说我这是说感觉到我的生命不够丰盛，那就是什么？还没有真正在上帝面前努力，要达到丰盛，并且得到什么啊？并且得到更丰盛。这谁说的话？耶稣说的，是吧？哎，我让你们得到生命啊，得到生命不行，还要得到什么更丰盛的生命？这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也就是说，这些如果啊，我有这种改变，那你就非常踏实，你正在与神同行。那如果呢，如果我从来没有这个感觉，那你心里边可能呢就要问一下，我如何才能达到这个层次啊？你会从心底里面愿意，如果 我有了改变，你心底里面愿意做陶主喜悦的事情，而且做完以后的话，你心里面非常的充实，非常平安，而且感觉到是为主去做的，不是感觉到我吃什么亏了，是吧？哎，我帮这个人忙以后呢，他也不帮我，没还我，哈哈，不是啊，你感觉到你是为主做的啊，然后呢，你愿意做陶主喜悦的行动啊，这些都是为了主，为了主的缘故啊。那么，而陶神喜悦的行动就是为了陶神喜悦的行动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为自己集成美好的根基。集根基，不是打根基啊，是集根基，不一样。什么叫打根基呢？我没有根基，我自己打一个根基，对吧？那么这根基不用你再打了，已经有了哈。根基是什么？耶稣基督哈。你要在这个根基上积累啊，集成美好的根基，然后的话，你才能够啊知道乐意啊去行善。继承美好的根基的要求是什么呢？就是甘心乐意的去行善啊！我再说一遍，继承美好根基的要求是什么呢？就是甘心乐意的去行善啊！那我谈到了这个善到底什么叫真正的善，对吧？啊，你说善哉也是很善 哎，那么到底什么叫做真正的善呢？啊，我们又当如何去行善呢？今天我们的主题的经文就是答案啊。那么保罗给提摩太写的前书6:18-19说，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第19说，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的有真正的生命。那么什么叫好事上富足？好事富足就是行善，对吧？什么叫好事？什么叫坏事啊？啊，什么叫好事？什么在一个人眼中看为好事的，在另外一个人的眼中不一定是吧？啊，可能在一个国家看作是好事的啊，这个是非常好的事情，那在另外一个国家可能看作那就不一定了，对吧？你说让人民生活富裕起来，经济发展起来，啊，好不好？好啊，我兜里有钱了，我让国家富裕起来了，经济发达了，好不好？好，这可能是在你的国家，可能在别的国家一看你发达了以后呢，你不一定是好事，是吧？哎，咱不举现在例，咱举原来的例子哈。那个大家都知道希特勒不好吧，是吧？希特勒好不好？不好，人间魔鬼是吧？杀害了多少人呢？第二次世界大战就他引起来的啊！我原来看过那个，你要回去看看那个啊，这个希特勒写的那个自传。他实际上他一直，那你说他不好，他有一个雄心，他有一个野心，我们叫野心啊。他不好，他怎么当了这个德国的啊元首呢？啊，他也是选举的，对吧？他选举选上的，肯定是什么很多很多人拥护他。为什么拥护他呢？为什么？哎，因为他让一个衰落的德国突然间发展起来了，而且经济非常的发达，一下子就从一战当中又复苏起来了，对吧？一战以后他不行了，又复苏起来了，复苏起来成超过所有的欧洲的国家，那人民兜里边也有钱了，那肯定就选他了，对吧？选他当元首，因为他给国家给人民带来了这个物质生活的丰富啊。所以经济发达是好事吗？好像是好事。那在外国人看来呢，为什么是坏事呢？因为后来发现了他什么？哎，他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就开始发展他的什么武器？哎，他发展武器，你看德国的好多的武器，尖端的技术，好多这个，就是说现在有的时候都赶不上啊，发展的很厉害。那么这个雄厚的基础，给他积蓄了 非常大的力量，可以打仗，可以战争啊。然后呢，最终呢，他有一个野心，这个野心就是称霸世界啊，成为全世界最优等的民族，他就是最优等民族的最高的元首，哎。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去想一想，那高速发展的经济是好事还是坏事？哎，我们就不言而喻啊。你可以想一想，不能够用这个来界定。所以世界上许多的人行善是表面的啊，可能行善呢啊，有的是慈善组织，对吧？哎，那你说好多人，好多人问我问题，说行了一辈子善，但是他一直就是信佛教，他确实是全好多。好多人啊，就凡是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是好人，最后他死了，他能得救吗？啊，他能得救吗？他行了一辈子善，大家都说他好啊，所以人行善啊，人行善啊，绝对是有他的目的。人行善，从他自我出发出来的善，在神的眼中一定不是善，一定就是恶。这就是我们所信的上帝，所以可以说，所有的人本的善都不是善，啊，从人的愿望出现的善，在上帝眼中不是善，啊，在人看来是好的事情，在上帝面前更正好相反，啊，我们看见刚才我举的例子哈，就是。经济高度发展是好事吗？是好事啊，对吧？大家都有钱了，都可以买车买房子了啊啊！人民生活富裕了，但是呢，我们知道，在神的眼中，为什么看是坏事呢？最终我们就看见了他的恶果，就是啊，把整个的世界拖入战争，很多的人死亡，对吧？所以，什么叫真正的善？我们人能不能发出来善，这是最关键的啊，最关键的。也就是说，我们刚才我们读的那节经文，我们原来是什么？神在基督里面的什么工作？也就是说，我们行善全都是神在我们里面有了新的生命以后来发出来的一个神的工作的表现啊。也就是说，简单来说，我们行善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的流露流出来的。什么叫流露啊？就是说原来呢是个管子一样啊，你流出来了，是通过你流出来的，而不是你是 spring， 你是泉源，不是啊，你不是泉源，我只是一个管子，流通的管子，就这个意思啊。那是所谓生命的流露，就是指神放在我们里面的良善的生命，也就是说，我们是先有良善的生命，后有行善的动机。我再说一遍，我们先有什么？良善的生命，后有什么？行善的动机啊。也就是说，我们平时说结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你说你结多少果子，我结多少果子，谁结多少果子？是你结的？不是，我们先有圣灵的内住，后有圣灵的果子，啊！我再说一遍，我们先有圣灵的内住，后有什么圣灵的果子？归荣耀给谁呀？给神，给神啊！所以我们所有的善行都不是人本的，是神本的啊，都是神本的啊。All the goodness by nature is theocentric。啊，那我们所指的良善啊，有了这种良善，基督徒是先有良善的生命，后有良善的行动。那么这个良善就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了，而是出于神啊，这是其他宗教所没有的基督教的独特性啊。你去查一查所有的宗教啊，叫积德行善，对吧？所以呢，这是我们基督教的独特性。这样的善行就是说和世人世界其他宗教所有的善行有着本质的区别。 那到底什么样的事情才算是真正的善呢？圣经里面有答案吗？有，我告诉你，所有人生的问题，圣经里面全部都有答案。你打开旧约圣经，你翻翻翻翻，快翻到快完了，倒数第七卷，哈，弥迦书第六章，啊，你打开弥迦书第六章，啊，这就是上帝所界定什么叫善，啊，弥迦完了，拿鸿、哈巴谷、西番、雅、哈该、撒加利亚、马拉基，是吧？后面还有六卷，啊，前四卷、前七卷，他是这样说的：说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起，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是他要的善啊。也就是神问为所要的善是什么，在神眼中看作善是什么呢？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叫做善啊。也就是说，这是神眼中的善啊，这是神眼中的好事。好事，我们要既要以神的公义、怜悯，就是说，你看这里边非常有深奥的道理。我要公义，他不对，不对，我就把他置于死地啊！我一点没有怜悯的心，这叫什么？这叫这个毫不留情啊，铁面无私啊！不是，这不是神的本性，神的本性是公义和什么怜悯。同时存在，你既有公义，又有什么怜悯？怜悯人的心，啊，没只有公义，没有怜悯的心，啊，这叫什么？这就是，不是神的性情啊，这叫惨烈，非常的什么残酷。无情，残酷无情。那么只有怜悯，没有公义，这叫什么？这叫没有真理原则的同情，没有原则啊，毫无原则。我谁他非常好，我就怜悯他，反正是啊，我不管他做什么啊，他去吸毒也好，他去买枪杀人也行，反正他挺穷的，是吧？哈。啊，他去欺骗人也行，他去欺骗神也行，我不管他啊啊！有的时候我就不去分辨，我就去啊，这叫什么？这叫没有原则的怜悯，不是神；没有怜悯的公义，也不是神的属性。行公义，好怜悯，还有什么？所以你谦卑，因为怜悯完了以后的话，你骄傲了，你说啊，是吧？哎。我有点，我还有点本事啊，那就是什么，不行了，还要存谦卑的心。完了以后呢，还不行了，还得赶紧的与你的神同行，就是说随时随地谦卑委身在上帝面前。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就是哈，我们要委身在上帝的面前，对吧？哎，所以这几条四条啊，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心，与你的神同行，这一项一项都是不能分开的啊！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做事情的时候，要原则吗？有。要公义吗？有，也要，都要啊！所以在神面前这几条我们要想到了，这是神的属性。如果是神的属性的话，那么他的儿女应不应该有这种属性啊？啊，应不应该？应该，要不然叫他的儿女吗？说孩子随父母，不是，是吧？哎，那所以呢，我们人也是应该有这样的性情，也就是有 这四项啊，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也就是说，我们存谦卑的心，就是留心遵行神的旨意。我再说一遍啊，存谦卑的心是什么心？什么意思呢？就是留心去遵行神的旨意啊。所以随时随地遵行，符合神的要求，这样呢就可以与神同行啊。为什么我们这样就可以与神同行呢？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和神的性情相似了，对吧？哎，那你就可以与神同行啊。其实呢，我们知道，我们行善是按照神的旨意，也就是说，其实上帝当初造人的时候，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的时候，不是说上帝就长我这个样，不是啊，他的形象样式就是他的属性。你要按照他的属性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就是说耶稣基督是非常谦卑的，对吧？哎，他为人极其谦和啊。那我们呢，我们也要有这种属性，要有公义，要有怜悯啊。这是当初上帝造亚当夏娃的时候给他们的属性。亚当夏娃知道吗？知道，他一直知道这个。虽然他犯了罪了，他也知道啊，我应该有这样的心。所以说一代一代的相传，不断的往下传啊，然后呢传到先知的时候，旧约先知就得到了上帝的这一方面的启示。上帝不断的给先知这样的启示，说先知呢就不断的把神给他们的启示传达给以色列百姓啊。刚才我们读的这些经文就是弥迦书，弥迦就是先知，先知得到上帝的启示啊。弥迦那个时候的话，已经是差不多旧约的末后了啊。那个时候已经有摩西五经了，对吧？已经有很多先知书，他是和啊这个以赛亚啊，还有这个何西亚差不多那个时代同时代的人啊。那么所以呢，他说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了，已经告诉你了，是吧？他有这个。就是这样的标准了啊。所以但好像以色列人呢忘记了，似乎是忘记了这个重要的事实啊。也就是说呢，他们忘记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你说我去敬拜神吗？啊，我去献祭吧？那法利赛人、撒都该都是非常虔诚啊，啊，非常的就是愿意献祭啊。就他们忘记了一点，他们只是表面的啊虔诚，表面的献祭，心中没有一点虔诚啊。就是说凡是敬拜神的没有虔诚之心的啊，就像以色列人那样的，那么他就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啊。这就是我们在读这个撒母耳记、何西阿书、以赛亚书、约翰书都看见了啊。也就是说神所看重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人心啊，心里面去以诚实来敬拜神啊，有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对吧？这是神所看重的啊。所以当初先知最重要的责任之一，就是告诉百姓，你们要用，不要用表面上敬拜，要用你的内心去品行啊，去顺从来敬拜神。神所要的不是物质的，神所要的是我们的心。所以说我们不只是在表面敬拜，而是内心的敬拜。不单单是啊侍奉，表面的侍奉，更重要是内心的侍奉啊。这是甘心情愿的行善，欢欢喜喜的行善啊，心甘情愿的行善，欢欢喜喜的行善。这是保罗对提摩太说的，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基督徒行善的时候，你说我知道怎么行善，但是行善的时候呢，有几个忌讳，也就是有几会要特别小心的地方啊。首先，第一，行善不可在人前故意让人看见啊，就是说你不能够行在人前啊，人后的话我就不行了啊，这个呢就是不是真的了，是吧？哎。就是说故意叫人看见我是慈善家啊，然后呢你没看见吗？不知道吗？那你赶紧就上网上搜一下，一搜哎呦他行善了 这说明大家都知道了哈。知道以后的话，人就给你这个公司好，也给你多点哈，support。那不是为了，还是为了目的不纯嘛，是吧？行善不可在人前啊。那谁是我们的榜样呢？最好的榜样就是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地上行了不少善，行善了吗？行了。让瞎子看见，瘸子行走，是吧？找大麻风得洁净，然后安慰伤心的，是吧？这是伤心的人安慰。所以他在地上行了很多善。你看他行善的时候有一个特点，你读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发现了吗？哈，就是有一个特点，耶稣行完善以后啊，他经常是说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是吧？好像你说我没读到这有个千万这个字，我给你解释了哈，就是说你出去不要什么告诉别人，对吧？有这个吧？为什么呢？给我们做出榜样来，行善不要去张扬啊，不要去张扬，这是耶稣给我们做榜样的，不要去告诉别人啊，所以不要让人故意看见啊，就是说你许多让人看见的地方我行善，不看见的时候一看周围没人了哈，然后呢原来人看见以后别人扔纸你给拾起来，哟这个人真好哈，没人了以后一撒地，所以这不行哈，这个不行。我们这还有呢，就是行善的时候我们不要求别人的称赞和荣耀啊，你要求别人的称赞和荣耀，你就已经得到别人的奖赏，就是上帝就不给奖赏了啊！就当我们行了好事善事的时候的话，你在暗中行的时候的话，如果别人不知道啊，天父上帝说好嘞，我给你千倍百倍的祝福啊！如果说我行完善以后呢，哎呀，我行善了啊，我行啊，那你说哎，真好这个人哈，一下捐了100万啊，所以呢，这完了哈，那等于什么？等于是已经得到人的称赞，神就不奖赏了。这谁说的？耶稣说的，是吧？耶稣说的。所以我们行善不求人的荣耀啊，不求人来尊荣。耶稣当时的话，好家行善行了很多了，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是善人。有一次他要进城了，还没进城之前说要来了，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圣灵拿乘坐的，给他弄驴，哎，骑上，然后把他地上给他铺上松树枝，对吧？啊，这是谁呀？这给我们带来福气的何塞纳，奉主名来的，给我们带来，是吧？今天何塞纳，明天钉他十字架，你看到啊？这就是人，人就变化无常啊！所以耶稣不求人的荣耀啊。你看你读四福音的时候你发现了吗？耶稣不求人的荣耀啊，耶稣还说了，你要在暗中行，要只求天父上帝的奖赏和查看啊。所以说我们行善啊，不管别人知道与否，这个都不要紧啊。如果别人称赞我，如果别人骂我，我的心态都和原来一样，这就什么上一个台阶了，不是说上三个哈，一个台阶，就说已经得胜了啊！别人说我，哎呀，你真好啊！别人说我，你哎真坏啊！哎，给你编造虚名啊，来捏造坏话，哎，来毁谤。那和他称赞你，何三呐，何三，都感觉是一样的心态，这就说明你已经什么战胜了自己了啊！第一个台阶上去了，第二个台阶我神给你更大的能力。第三个台阶的话呢，给你能力以后你还没有骄傲还谦卑，神就给你更大的能力更大的恩赐，能看见上帝在万古以前所定的奥秘的知识智慧啊！所以那最好的行善是什么呢？最好的行善啊，刚才我们读经文，包括你施舍，包括好怜悯人，好这种最好的行善就完成主的大使命，去传扬主的福音，去拯救世上的灵魂啊，这是最主要的哈。所以行善的原则就是甘心情愿，不求回报，只求上帝的喜悦，这是第一点啊。第一点啊，甘心乐意行善事 ，willing to do good deeds 啊，甘心乐意行善。第二点，美好根基今生基呀 ，a firm foundation starts from this life 啊 ，start from。那么刚才我们读的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19节说，为自己集成美好的根基， 预备将来他们吃定那真正的生命。每一句话都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的人生啊。什么意思呢？就换句话说，就行善是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的。啊，我再说一遍啊，行善是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的。积根基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着将来。因为什么？它具有永恒的价值，啊，永恒的，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们要想持定啊真正的生命的话，就必须要行善。我再说一遍啊，反过来说一遍，反过来说，今天啊，如果啊，今天啊，我们为什么能够行善呀？大家想想，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行善，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而是因为上帝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你就 very confident, I have been saved, 是吧？我已经是得救了。为什么？因为我从心底里面发自内心的愿意去行善，对吧？我今天为什么能够行善呢？是因为上帝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对吧？所以你从这方面来考虑啊，所以我们愿意行善。也就是说，行善是神拣选我的结果，行善不是神拣选我的原因。我再说一遍，行善不是神拣选我的原因，行善是神拣选我的什么结果啊？所以呢，行善不是神我们行善神才拣选了我，不是啊。我因为我行善，我是善人，所以神拣选，不是这个啊，而是因为神拣选了我，然后重生了我，然后赐给我永远的生命，所以促使我去行善。你要明白这一点了，你就不会榨汁这个榨汁那个。你说这个人是善人，这个人是恶人，这就说明什么？生命很浅呀！啊，我就说这个人生命很浅。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行善行恶，都不是在人的眼光当中看作是善，看作是恶的，对吧？哎，我所看作是善的，可能在神眼中正好就是恶。所以不要去论断，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是说他长得好看难看。你说我长得难看也不要紧，那不叫榨汁啊，因为我就长这样，是吧？哎，你想看看不想看也得看。但是如果说你说这个人是善人，那个人是恶人，这个人那就不对了啊。这叫什么？不要随便去论断，不要论断，免得你们被论断。圣经有这句话吗？啊，这叫论断。论断就是去判断，是审判，就是 judge 啊。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想到行善的原因和结果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哦，原来善行不是出于我，善行只能证明什么？我里面有主啊，我里面有神的同在。我愿意行出来的善的话呢，是我天生就是愿，就好像我不行善的话，我心里面不舒服，我睡不着觉啊！我一定要去行善啊！如果你有这种想法，哎，上了一个台阶了，是吧？所以善是神本的啊 ，goodness by nature is theocentric。那么耶和华本为善，是圣经上说的话吧？是吧 ？The Lord is good， 耶和华本为善啊！全世界。从古至今没有一个人真正的愿意行善。我再说一遍，全世界自古至今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愿意从心底里面去行善的啊，没有，没有啊。你要说我是善人，我就是善人，我就是凭着我的力量，凭着我的本事，凭着我内心的啊，问心无愧我啊，然后呢，我是善人，我没犯什么罪啊！你非得让我上基督面前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我承认我没罪啊！说我在国内传福音的时候，这最大的难处就是啊，有很多人呢，确实是好人善人啊。我说那你得承认你是个罪人，你才能够信耶稣啊。这第一步，你说我这句话我就说不出来，牧师啊，我这个事情我确实没犯过罪啊，我连别人的 掉了一根草我都不拿，没犯过罪啊，没犯过罪，不信主能得救吗？啊，你说他没犯过罪，不信主能得救吗？按照圣经的教导，不能得救，啊，不能得救。那圣经里面有教导吗？有，太多了，我今天不讲那个啊。那行善是出于神，既然出于神的话呢，也就是圣经里面有句话说叫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是吧？连罗马书三章啊，罗马书三章啊，三幺十二节啊，罗马书三章十二节说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啊。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行善，为什么呢？是因为神拣选了我啊，是吧？神拣选了我，是因为神拣选了我，是因为基督的工作啊，神拣选我，基督的工作，基督的救恩，所以我能够行善啊。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说弟兄姐妹，我们人的一生的光阴啊，太短太短了啊，非常短。这你想想是吧？还有多少年？如果我要是今年60的话，就活了100岁，不是还有40年的事吗？哈，这太快了哈！人的一生啊，非常短。大多数的人，绝大多数的人都在虚度光阴。我再说一遍哈，这话我说绝了哈！绝大多数的人都在虚度光阴，我们是少数的少数。天堂里面得救的是少数的少数，对吧？这耶稣说的啊，引到灭亡了，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的，那门是小的啊，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找都找不着。我们已经找到了啊，所以人绝大多数人都在虚度光阴，只是为了追求今生的事物和物质的财富。大家都知道物质不是永存的，大家也都知道生命在这个地上不是永存的，对吧？这个肉身不是永存，但是呢都在追求这个虚无缥缈的东西，都在追求物质的享受，追求这个不可以长存的东西，追求这个暂时的必朽坏的没有把握的东西，对吧？必朽坏的，暂时的，没有把握的，绝对不会给人带来盼望。我再说一遍啊，必朽坏的，没有把握的，暂时的物质东西，绝对不会给人带来任何的盼望，永恒的盼望不会啊。但是我们不一样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是保罗说的那样的人。保罗说我们要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啊，这是人生最划算的储蓄啊，储蓄。天堂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保险箱、储蓄箱啊，每一个人都有啊。然后的话呢，这个储蓄箱的话呢，是耶稣说的啊，你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不是哈、啊？你没有储蓄箱，你积攒财宝在天上以后，天上那么大风都吹没了，是吧？哈、啊，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贼是吧？挖空来偷啊，也不会说烂，虫子也不会咬。天上绝对有啊，那我们是保罗所说的这种人啊，这种储蓄呢就不会随着肉体的结束而结束，而是预备将来。这是刚才这些经文的意思。将来干什么？将来还要使用，将来还要使用的啊，不是说谁给你多少好处要给我多少好处，绝对不会这样的。那神是公平的，对呀，就是因为他公平，他才跟你不一样嘛，是吧？有的人要多给，有人要少给，哈、但是是永永远远的啊。如果一个人精神很聪明，很受人尊重，也很非常的什么啊，有名有成就，但是呢，将来啊，如果没有储蓄的话呢，变得一无所有啊。就什么叫一无所有？在天使面前，在这个众圣徒面前啊，所有的圣徒都复活了啊， 那变得灰溜溜的没有光彩，那是非常难受的啊，非常难受。哎，所以我们今天要变一个聪明人啊，一生一世啊要做一个聪明人。一个聪明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一个聪明人就是一生谨谨慎慎的吃定那真正的生命。我再说一遍啊，一个聪明的人是一生一世谨谨慎慎的吃定那真正的生命。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啊，我已经满足了啊，我已经得了永生了，我已经在神面前已经受了不少苦了啊，我想现在享受享受吧。我跟你说，你这样一想啊，就要学不少功课啊，神呢还得要击打你。一生一世谨慎跟随持定那真正的生命，直到最后的时候，你可能要写一句话，你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啊！所以我们看见今生今世啊，有的人呢啊，非常的卑微，非常的贫穷，非常的平凡啊，没有什么成就感，也没有什么享受，但是却谦卑为人，忠心侍奉主，尽自己的本分，没有什么妄想，没有贪心，只求将来在神面前蒙悦纳得称赞就够了。这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这种人一生一世生活的原则就是谨慎持守永生真正的生命啊。那所以我们自从我们成为一名基督徒以后，那我们身上就肩负起了主耶稣的托付啊。如果我们真正的愿意去完成这个托付的话，得到主的称赞的话，荣耀主名的话，那我们这一生就必须要为主去打那美好的胜仗，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啊，然后呢为自己积累那美好的根基，为主打美好的仗。打什么仗啊？你说你打仗什么仗？不是，为主打仗是什么？就是为了真理去打仗，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是为谁做的？做美好的见证是为主做的。只有那个积累那个美好的根基是为谁做的？是为自己做的啊！我再说一遍，你打美好的仗是为主真道打的，你做美好的见证是为主做的，只有积累这个美好的根基是为自己积累的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积累根基啊，啊，积累根基。你比如说盖大楼的时候，你盖得越高，地基要挖得越深啊，不但是挖很深的根基，还要什么在底下放上横横竖竖的用铁丝绑好的那个方块那种钢筋啊。我在这个也门的时候专门在这个啊这个建筑工地啊见过啊。然后呢，你盖得越高，地基要挖得越深，面积呢，地基是根据你的高度而设计的，对吧？哎，然后灌上水泥啊，叫 the base 啊，灌上水泥以后的话呢，然后你往上盖吧，盖，你盖到100层也行，你盖101也行，是吧？哎，台北不是有个101吗？啊，世界金融大厦是吧？哎，台北那个我没去见过哈，但是呢，当时我在杂志社那个老板去采访的。啊，它的地基建得非常稳固，啊，风吹雨打，它还地震带是吧？哈，哎，不会倒。你要说我不用建地基，往上盖吧，反正有钱是吧？哈，要打地基往上盖，你盖得越高是吧？越危险，哎，风一吹就哗啦啦了啊，盖得越高越危险。所以说，圣经告诉我们说，要真正的根基要深，生命要丰盛啊。就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就这意思。往下扎根，你才能上面才能结果子啊！扎根还要扎根，就是 to take root below and to bear fruit above。哎，那基督徒生命的根基是什么呢？啊，刚才我说了，基督徒生命的根基是什么？说那先知不 不是，大传道人也不是，是吧？哎，基督徒根基是什么呢？使徒也不是，是什么？耶稣基督。我们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不是彼得，彼得不是磐石哈，是耶稣基督是磐石，建立这个磐石上哈。所以基督徒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需要在耶稣基督的真道上、真理上长进哈，多下功夫。不然的话呢，我们做的工作越多就会什么越危险。如果没有这个根基的话，你的这个知识、神学知识越丰富啊，神学知识越丰富啊，越危险，最终走向异端，就这个意思啊。就像盖大楼一样，说保罗就劝勉提摩太一定要积好美好的根基，而且呢是特别是强调为自己积成的根基，是为自己积成的根基哈。那么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根基都是为自己继承的啊，好与坏都是自己负责的啊，我们都要带着这个根基啊，我们带着这个根基的工程啊，到时候呢你弄个行李箱，就把你所有的东西继承的根基啊糊了糊了都装到行李箱里边去了，干什么？建筑去了啊，那里边装了什么金子、银子啊，金银财宝啊，草木合金，哈哈，然后呢，话甭管你装什么啊，我来了，说你来干什么？我来领奖赏啊，上耶稣面前了。耶稣说，啊，我打开给你看看。耶稣不用给我打开啊，这不有火吗？烈火扔进去啊，扔进为我。然后呢，话如果他能经过火的考验，真金什么来着？不看火炼不着哈。那是越烧越发光，这行了，奖赏啊！如果里边是什么草木合金啊，那火一烧就没了啊！这是圣经说的哈、啊，这个格林多前书第三章哈、啊。那所以我们今天应当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不断的为自己积好美好的根基啊！我们今天的财富啊，不能够带进永恒的里面。我再说一遍。今天的财富绝对不会带进永恒的里面啊，不能带进啊！我们要用聪明人士用今天的财富呢，去什么？去积美好的根基啊，在天上能够得到永远的奖赏啊！我们要学会利用啊，学会利用啊！所以呢，因为今天时间原因，我不去讲。那个耶稣还讲过一个故事呢，是吧？你积怎么如何来啊？这个用利用他讲到一个仆人也啊，这个不忠心对吧？啊，老是偷我拿的。然后耶稣就说了，耶稣说这个我他举的例子说老板叫他，我听说你怎么就是不忠心了？得了，你呼噜呼噜把你的家产拿着弄了以后算了，结结账，你走吧。啊，他听说哟。还有几天，说什么时候要把我给辞了？不行，啊，他就赶紧的去找那些人，是吧？哎，就是你欠这个，你主人多少袋麦子？100袋，你赶紧拿过来，写50袋，哈哈，是吧？然后的话，好，将来的话，他好没饭吃的时候，他找这人，是吧？那这个我不分析了哈。那就是说，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比什么光明之子还要聪明，就是说。今世之子呢都在这方面都很聪明，我们呢啊，我们怎么办呢？就是我们要善用这一生，将永恒的视野存在心里面啊，将永恒的价值放在心上，永恒的视野存在我的脑海里面，永恒的价值放在我心上，你做事情你才不会埋怨，你才不会说有的时候呢突然间爆发出啊一些啊这个没有见证的事情来啊。所以除了今世，我们一定要想到来世啊，这是我们今天要最重要的哈。除了今世，要想到来，今世只是说呢，比起来世来说，绝对绝对是无法比拟的短暂和少啊。所以在永恒里面，我们要见到非常非常让我们满足喜乐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要与主同，与神同行啊，每一天用神给我们的新生命去积累。 那美好的根基，用神所赐给我们的美好的灵性去更新我们自己，用神的话语给我们所带来的盼望去支撑美好的根基啊！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在多做善功啊！但愿我们所有的人善功善行全都是我们生命的流露。愿神祝福大家，我们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荣耀归给你。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用你的话语激励我们，你的话语来鞭策我们，你用你的话语来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应当如何去走，更加的爱你。因为我们都做得不好，但是我们知道主啊，我们的缺陷是你，唯独你才能给我们补全的，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委身在你面前，跟随你的脚踪，遵守你的命令，心中愿意立志为你而活。感谢天父的大恩典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得胜尊名求，阿门。